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四十五集。 少来啊，我知道你话里有话。 蓝河茫然地道。 啊，什么？ 老白看了一会儿，一点破绽也没有，旋即大骂。 你这个演员。 那待会儿你还去过酒店吗？ 哦，去。 连那颗忽然带着灼热父爱的元宝他都照样塞进了怀里，难道被当成儿子他就会放弃吗？可笑。蓝河问他， 哎，你不是来办案的吗？什么案子？ 是啊，有个死鬼溜了。 老白张望了一下，郁闷的道， 哎呀，也是一时疏忽了，一路追到这儿来不见影儿。 一般鬼被人穿过身体，身形有片刻模糊，要一段时间重新凝结，那感觉不太好受，所以正常鬼也不爱去人多的地方。这游乐园现在除了剧组所在的一小块地方空旷无人，倒是附近最适合的栖身之地了。蓝河有些质疑起来， 哎，上次你还和我说东岳阴司丢鬼率比阴曹地府要低多了，那无常劫到底有没有用啊？你是不是跟我吹牛来的？ 他还学了无常劫，不会白学了吧？老白一下就涨青了脸，梗着脖子辩解道， 那还能有假吗？这次不过是个意外，那死鬼生死异性来的。 蓝河看他脖子越梗越长，一时吓到， 哎，好好，你好好说行吗？什么叫生死异性啊？ 今日那死鬼，我文牒上写的还是姚胜明嘛，可到了人家，他指着自己身份证告诉我，你要抓的是姚胜明，和我楚胜明有什么关系？那我一看也是啊，又不是假证，就以为走错路子了。这找了半天，一回头他魂儿都没了，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是生死异性的。有的人家活着身份证上和死了墓碑上写的姓氏不一样，好多代都这样，只是我们的生死簿以死为准，有时却更新不及时，哎，或有疏漏。我呢就赶紧查了查，像这一户为何生死异性啊？是他家祖上几代前因楚家一个媳妇儿在丈夫去世后再嫁姚家，原先在楚家生的孩子也带到了姚家，后来生意做得很多，楚姚两家都想争，于是自他开始后代都是生死异性，活着姓楚，死了姓姚。你说这样的事儿能怪得着我吗？就是换了严三来，他不也一样抓瞎吗？ 蓝河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习俗存在。 哦，那倒是难为你了，几代了还没更新，文书工作太慢。说起来我也要找人，不如我们一道吧。 怎么这里上不去啊？ 诗璇背着单反相机，嘴里嘟囔着，他想找个高一点的地方好拍照。这夜晚的游乐园开着灯亮闪闪，特好看，而且因为租给剧组，现在又比较晚了，空荡荡的，没有游客，别有一番味道。诗璇觉得自己距离拍摄地点很近，只是穿了条街拐了个弯，所以并不担心。因是在游乐园，多数建筑都是温暖可爱的色系，粉黄、粉蓝、粉红为主，街面上的店铺以童话为主题，橱窗中摆放着玩具玩偶，只是在夜晚仅有暗暗的光照着它们， 如此看去显得格外孤寂。这时候前方隐隐传来轻松的乐声，随着接近越来越大，是首外文歌，甜甜的女声和游乐园似乎很搭配。诗璇搓了搓手臂，她可一点儿也不想去寻找声音的来源，只觉得这个动静很诡异，只要多听几个鬼故事都知道，千万别凑这个热闹。 不拍了不拍了。 诗璇甚至不敢调出自己拍的照片再看一遍，索性把相机放回相机包里，背好了往回走。可是这一回头，他有点迷茫了。这是他来的地方？ 怎么看着不大像？是角度的关系吗？ 也不知是不是诗璇想太多，这会儿看着路旁橱窗里的玩偶，总觉得自己被窥视着。他们空洞的眼睛和笑容让诗璇不安。 一定是光线原因，给谁打个底光不像恐怖片啊？ 诗璇在心底安慰着自己，不太确定的边看边往回走。他记得，只要走过这条街，再转个弯，应该就能看到剧组了。转过弯，却是冷清无人的旋转木马，灯光下静静伫立。诗璇打了个冷战。 怎么会这样？ 迷路了吗？可是这么简单的路径他怎么可能记错？明明清楚地记得自己只离开了一条街左右的距离。诗璇退两步转身回到路口，脸色难看地向另一个方向拐，才拐过一个转角，前面却是一排娃娃机，正在放着轻松可爱的外文歌曲，正是刚才他在这条路另一头隐约听到的声音，只是他当时选择了往回走。 可是现在这里还有一排同样启动着的娃娃机。 此前游乐园给他的感觉是没了游人，只有隐隐的剧组的人声，闹中取静，灯光下拍照很好看。现在剧组的声音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听不见了，那音质不好音量还大的娃娃机背景音乐回荡在夜风嗖嗖的乐园中，连路边可爱的玩偶雕像都让诗璇畏惧起来。诗璇立刻摸了摸兜，但他现在穿的是戏服，并没有带手机。他捏紧相机袋子想哭了，一只大刺猬都能把他吓得够呛，何况是这疑似鬼打墙的遭遇。除了害怕之外，诗璇还有点委屈，像他这么注意的人，鬼子不挂嘴边，不玩碟仙笔仙，不乱好奇奇怪的动静，不敢离人群太远，时而还去道观里祈福，为什么也会遇到这种事啊？都说鬼七分怕人，人三分怕鬼，比较凶悍的人鬼也是不敢靠近的，所以才要弄些玄虚来吓人，让人先自乱阵脚。好歹听过很多传说，诗璇想着这个理论，开始大口喘气，努力平静下来，思考该怎么办。 要不要大骂小鬼啊？ 可是当他颤抖着张嘴时，才发现道理都懂，真的要坐起来竟然是浑身都软了，想象中的怒吼没有发出来，只有猫叫一样的嗓子，嘴都无法完全张开，这要是骂了估计连小孩都吓不到。 呸！ 诗璇伸头往前方吐了口唾液，努力吐出气势来，然后闷头向前冲。嘈杂轻快的音乐声萦绕在耳边，就像怎么也散不去。诗璇冲到两腿发酸，抬头一看，正前方居然还是摆着一排娃娃机，而周围的建筑他仍然是十分陌生，剧组不知在何方。那娃娃机里装的玩偶就像全都在盯着他看，露出天真的笑容，平时觉得可爱的东西此时只会让人发狂。 诗璇噙着眼泪，一脚踹了其中一台娃娃机上，爆发了。 去死吧！ 娃娃机一震，其中一个熊猫玩偶竟是跳了起来，就像趴在机壁上，明明任何着力点也没有，隔着玻璃用黑眼圈瞪他。然后他开始捶打着玻璃，一下，两下，玻璃上出现了裂痕。诗璇没有勇气再硬刚了，转头要拔足狂奔，却一头撞在了一个人身上。他就像被开水烫了一样，闭眼狂叫，挥动四肢，青蛙乱舞。 诗璇， 诗璇的叫戛然而止。他睁开眼，看到了蓝河的脸，对方正一脸疑惑地看着他。 你跑到哪里拍照去了？助理都在找你呢。怎么，在这玩娃娃机啊？ 诗璇立刻弹了一下，抓着蓝河的衣角，重新闭眼道：“ 我快走，快走！” 见他闭上眼，蓝河转头看着娃娃机的方向，老白正钻进娃娃机殴打一只玩偶，里头便窜出来一只鬼，想必就是那生死异性的姚胜明。他瘦得像骷髅一样，把脸给贴在了玻璃上，张开黑洞洞的嘴，直冲外面的活人。因为动作太大，很多只玩偶都从娃娃机里掉了出来，散落一地。 怎么了？好多娃娃。 那鬼还和老白在纠缠，闻言又对着活人张大了嘴，眼里流出血来。诗璇崩溃地拽他：“ 别问了，别问了，快走啊！” 蓝河道：“ 你的娃娃不要了吗？”“ 那我哪还敢要啊！” 老白已经把那鬼给摁住了，他极为不甘地看了一眼蓝河，不知道怎么会有这么大胆的人。他动静都这么大了，但立刻就被老白拽开了，捆住打结，志得意满地道：“ 哼，真是狗胆包天，明配死路，还敢与白爷耍滑头，这就送你阴司去。” 蓝河拍了拍诗璇的肩膀：“ 你在说什么呀？睁开眼看看。”“ 啊，那不是……” 诗璇焦急地睁眼一看，却发现地上躺着十几只熊猫玩偶，不知道是否包括对他砸玻璃的那个。但说到玻璃，现在看去竟是完好无损的了。他愣了愣，更加恶寒了。他还未反应过来，蓝河已经走过去，把玩偶都捡了起来，抱着熊猫玩偶：“ 你真厉害啊，抓了这么多，还不要了？那走吧。” 诗璇无语：“ 啊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” 蓝河的淡定再次影响到了诗璇，他嘴唇动了动，虽然很确信自己刚才的遭遇不是幻想，但他决定至少现在不要说，也许跟着胆气十足的蓝河就没事了呢。诗璇和蓝河走在回去的路上，四下无人，诗璇还是比较害怕，手本来是抓着蓝河的衣角，慢慢慢慢往前，想抓住他的手。老白也抓着一只鬼飘在旁边，分裂蓝河的左右，因为想和蓝河说话，又不便被姚胜明知道蓝河的身份，故意把舌头吐出来一大截，往纸上一贴，沾了些口水，啪，一下把那鬼的眼睛、耳朵和嘴巴全给糊住了。蓝河犯恶心，诗璇僵住了，他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有如惊弓之鸟一样把手缩了回去，哭着道：“ 对不起。” 蓝河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，蓝河也是胃不舒服，否则一般情况下他是可以忍住的，他比诗璇还尴尬。“ 不是，没事没事。” 诗璇又抓回了衣角：“ 不用解释啊，真的不好意思啊，哥，我就是害怕，没别的意思，也没什么，我就抓这里可以吗？” 蓝河无语，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索性闭嘴吧。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